第75集，气质，高贵的气质。台上讲了会儿话，外加互动，电影就开始了。少群微微偏过身来。 最近过得怎么样？ 托少公子的福，挺好的。多亏少公子，我才能出国深造，回来之后事业顺利了很多。 哼，我说不会亏待你，没骗你吧？ 少公子当然是金口玉言了。 一年多不见，你倒是看着成熟了一些。好好干，巨星会有你很多施展的机会。 一定，谢谢少公子。 啊，对了，你的小外甥最近怎么样？ 温小慧心里咯噔一下，她还没忘了洛毅曾经把罗总的裸照发给少群。虽然她到现在也不知道少群究竟知不知道是洛毅干的，但是从少群后来没来找他麻烦看来，他觉得这件事没有那么简单。当然，少群不说，他自然也要装傻。 挺好的，快毕业了。 哦，学分修得很快啊。 温小辉刚想应和，突然怔住了。他从来没有说过洛毅在上大学，按照洛毅的年龄，现在应该是高中刚毕业才对。少群怎么会知道？他转动僵硬的脖子，看了少群一眼。少群也在含笑看着他，眼神锐利如刀，好像一下子把他的伪装都剖开了，让他浑身颤抖。少群知道，少群一定知道。他调查了洛毅，如果不是他知道了什么，他不可能去调查洛毅。那么洛毅知不知道呢？ 别紧张，你又没做错什么。 他这意思是洛毅做错了，可是事情都过去那么久，少群如果要发难也不会等到现在。 少公子，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。 跟我装傻有意思吗？你们做的事我很清楚，不得不说我对你挺刮目相看的。我开始还以为你胆子特小，没想到还挺带种的嘛。 少群显然是以为裸照的事情是他和洛毅干的，任谁大概也不会相信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会有那样的心机和手段吧。所以温小辉无法反驳，毕竟他是最大的受益者，说他不知道谁信呢？两人各怀心事地看着无滋无味的电影。温小辉特别后悔今天来，也太倒霉了吧，居然碰上少群。他想着要不要找借口开溜，可是那样也太明显了。看了一会儿，少群又说话了。 洛毅不是你亲外甥吧？我稍微查过你，他是你父亲的养女的儿子。 嗯。 他的身世还挺有趣的。 你知道什么？ 知道了一些，但没往下查，因为有风险，没有必要。只是作为我重点培养的员工，我想提醒你一句，最好离他远点。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 就是他是个危险人物的意思，他有个常人难以想象的出身。 这我知道，但对我来说，他只是姐姐托付给我的孩子，只要我们不去惹事，有什么危险的？ 温小辉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自己都有些心虚。洛毅的父亲其实始终像个炸弹一样悬在两人头顶，他也不知道那个人究竟会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。他只是本着虎毒不食子的想法，觉得那个人至少不会伤害洛毅。 再多的话我也不好说了，毕竟我不想掺和。劝你小心，别把我的话当耳旁风。 知道了。 电影结束后，温小辉拽着罗瑞赶紧跑了。 哎，电影太吵了，我没听清少群跟你说什么了。你脸色变得好差呀。 没什么，还是那个裸照的事情，应该没事了。 哦，过去那么久了，应该没事了吧？ 你别害怕了，少群如果真的想怎么样，不会等这么久了，别想了。 温小辉点点头。这时温小辉的手机响了，他一看来电显示是他妈妈打来的。 哦，喂，妈。 小辉，你现在马上回来。 怎么了妈？出什么事了？ 家里遭贼了，这个杀千刀的贼敢偷到老娘头上来，我要是在家一菜刀剁死他。 妈，我马上回去，你报警了吗？警察来之前别乱动东西。 我知道，你赶快回来吧，一会儿看看少了什么没有。 温小慧拉着罗瑞上了出租车往家赶去，刚坐上车没一会儿，洛毅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温小慧满脑子都是家里遭贼的事儿，看到洛毅的电话都没什么欣喜了。 喂，洛毅。 小辉哥在哪儿呢？过来吃宵夜吧。 不了，我现在得回家。 你语气好像有点急啊，怎么了？ 哎呀，我家进贼了。 贼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损失如何？ 我在路上呢，还不知道。 你到家确认了情况给我打个电话，要不要我过去？ 不用了，我妈在家呢。 也是，总之你确认了情况一定要给我打电话。 嗯，好。 面对洛毅的关心，温小辉心里舒坦了一点，他又怀疑之前的疏离是自己的错觉，毕竟两年多他和洛毅相处的那么好，实在没有任何理由突然就不好了呀。回家一看，警察已经来了，正在做笔录呢。温小辉看着被翻得乱七八糟的家，心里有些难受。他的妈妈坐在沙发上，伊恩也在，正在安慰他。 妈，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呀？ 妈，别难受了。哎，人没事就好。咱家有啥值钱东西？最值钱的就是我家美妈妈了。 就会胡说八道。 阿姨，小辉说的对，人没事就是不幸中的万幸。 今晚我们一起来收拾。 温小辉和警察录完笔录，今天太晚了，警察带走了物业的监控录像回去研究，明天他们还要去警察局配合调查。警察走后，他们看着一屋子的狼藉，还没开始收拾就感觉累了。 先来清点损失吧，一边清点一边收拾。 好。 小辉啊，他是你男朋友吗？ 温小辉看了看两人的情侣西装，哈哈笑了起来。 算是吧。 四人开始从里到外地收拾起房间。温小辉清点了一下自己房间的东西，他房间不大，找了一圈没发现少了什么。他很庆幸把笔记本放在办公室没带回来，否则多半要遭殃。清点完毕，只少了一点放在客厅的现金，不过几百块钱，反而是冯月华藏在书柜里的首饰盒已经被翻出来了，却没带走，不禁让人怀疑这个贼是不是瞎呀。还好损失不大。 嗯，太好了，就是收拾收拾屋子的事儿，咱们小区十多年没出过事儿，怎么咱家就赶上了？是不是贼蹲点很久了，一看我就像个有钱人？ 你像哪门子的有钱人啊？ 气质嘛，高贵的气质。 他们开始熬夜收拾起房间，到了半夜三点多，终于把房间收拾妥当，垃圾清理了出去，整个家又恢复了整洁。伊恩没好意思留下来过夜，开车回去了。罗瑞今晚就留下来睡了。罗瑞躺在温小辉的床上后，翻了个身子。 哎，以前没觉得这个床这么小啊。你上次睡我床都什么时候了？高中吧。 你的意思是我现在胖了？别吓唬我， 成天吃一堆甜食，胖没胖你自己不知道啊。 有点睡不着，进过贼之后家里就没有那种安全感了，让人特别不放心， 就好像有什么守护结界被打破了，让人心情很难平复。 罗瑞抱住了他，摸着他的头安慰道， 别别，不要怕，你们要是不放心可以先搬去我那儿住，反正我爸妈也不在家。 不用了，我一直想着能给我妈换套房子，等那笔遗产拿到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换一个好一点大一点的房子住。 你要是买房子，买的跟我近一点好不好？ 靠，死富二代，你知道你们家那片房子多贵吗？卖了我也买不起。 以前上学的时候天天都能看到你呢， 现在一个星期也见好几次。哎，你这么爱我，我压力会很大的。 去你的。 两人相拥入眠，温小辉刚闭上眼睛没几分钟突然睁开了，肩膀也动了一下。 怎么了？ 哎，洛伊让我给他汇报情况，我忙忘了。 明天嘛，急什么，反正也没丢什么。 你不了解他性格，他要真那么急早打电话了。果然我手机没电了。